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北京西城区三塔社区的一个居民啊，我叫潘凡。这个我在北京呢出生并生活了整整60年，所以我对老舍先生的京味作品呢是非常喜欢的。那么今天呢跟各位分享一段呢老舍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写的新年的二重性格。虽然也是写过年，但是和其他过年的作品不太一样。那么其他的作品更多写的是喜，这部作品呢写的更多是忧。为什么啊？各位一听就知道。一想到新年，不知怎么心里就要喜欢一下，同时又有点胆战心惊，好像是一折一喜一则以忧的味道。喜的什么呢？很难说，大概是一种遗传病，到了新年总得喜欢。忧这个很简单，怕讨债的，这是新年的二重性格。讲个什么法儿能把这二重性格改成一重呢？我不算不聪明，我曾把极不一致的道理设法调和起来，如把一元论和二元论改为一元半论。可是我想不出法儿使新年只有喜而无忧。幽默也不行，讨债的人好像最不懂幽默，你越说轻松可笑的话，他越跟你瞪眼，他非看见钱不笑。你要跟他瞪眼呢，那就更糟，他似乎和巡警是亲戚，一招呼就来，似乎根本不应当借贷。没有亏空，到了新年自然是高高兴兴，新年本来应该高高兴兴。可是有一层，不借债在理论上是很好了，实际上做得到吗？假如有一天两手空空，肚子乱叫，你怎么办？为求新年的无忧而一定不去借钱，你就活不到新年了，这个不能不算计好了。为过新年而先把命丧了，幽默倒还幽默，可是犯得着这么幽默吗？圣人有云，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句有味儿的话。有债随时还，不要都积到新年，似乎是个好方法，可是谁有这份能力呢？今天借了明天还上，那满可以不借，借就是因为有个长期间不还的享受，于是一压便压到了新年。谁也没想到这新年来得这么快。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尤焕林老师。尤老师中午好。 你好。 嗯，尤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不知道您为大家带来了哪些天气方面的一些提示和介绍。 嗯，好的。我们首先呢要关注一下我们国家的一些天气，包括北京的天气。今天天气应该说还是一个回暖的一个趋势，但是从明天开始，从自北向南呢，我国将出现一个，特别是中东部地区要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个大风降温天气，主要是9到11号这次冷空气影响还是比较强的。北京地区呢，从明天开始就是有 北风会明显加大，这个那个气温会逐渐下降，一直到11号。 嗯， 这个都是这个风比较大、气温比较低的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周末可能风还是比较大，是吧？ 对， 嗯， 那就是全国呢，就是从自北向南都会受到这一次冷空气的影响，大部分中东部地区吧，大部分地区都会受到这些冷空气的影响， 嗯， 都会出现降温。嗯，南方东南部地那这个那个江南一带呢，还会出现降雨或者弱的降雪雨雪天气。 哦， 然后所以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嗯，然后就是特别关注的是，昨天下午到夜间，山东半岛出现了大雪和暴雪天气，就是山东半岛的东部的文登、荣成、威海这个积雪深度呢，达到了15到30厘米。 嗯， 这个打破了当地的这个二月份的积雪的就深度的记录了已经。 嗯， 所以而且这个气温呢也比较低，持续未来几天气温都还是。嗯，大部分时间的气温吧，都还是在零度以下。 嗯， 所以出现这个道路结冰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嗯，也就是说，提示大家 出行到这些地方去，要特别注意这个开车出行，要特别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嗯， 就是好消息，就是从12号起，这个冷空气影响过后呢，一直到15号，这个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的话是一个回暖的一个趋势，气温的全面回暖，然后大部分地区都是天气都是以这种比较。温和温暖的这种状态呢，来迎接咱们农历的新年。 那就太好了，因为从下周开始，这个应该是进入咱们节前最后一个几天了啊，出行的人非常多，而且可能大家都比较着急。如果天气回暖的话，对大家出行还是比较有利的。嗯 嗯，对，就是我们国家的天气都是这样的。 嗯， 就是国外的天气呢，我们就是重点首先关注咱们离咱们比较近的日本和这个韩国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天气吧。 嗯。 嗯，这个也是受经过我国这个冷空气经过我国的路径，逐渐在往东移，就移到了这个日本，影响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 嗯， 也是受这个冷空气影响，这些地区的气温呢，起伏波动也是比较大。 嗯， 朝鲜半岛呢是以干冷温为主，那日本呢还会出现这个雨雪多发的这种状态。嗯，今年两天呢，朝鲜半岛和日本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也是一个。缓泛回升的一种状态，也是在双休日啊，日本又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而且雨雪过后气温也会随之下降，也是天气也是比较寒冷的， 嗯， 然后就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就是咱们可能公众特别关注的这个欧洲天气，它目前呢也是这欧洲呢也是继续维持这种阴天雨雪频繁切换的这种状态，就是还是就是这种比较阴冷的天气，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到乌克兰白俄罗斯一带。就是这个明天呢，就是处于这个弱的雨雪天气。 嗯， 然后意大利南部、希腊一带呢，也会迎来新的一轮降水，余地可能会有雨夹雪。法国、西班牙这个也是这个一轮一轮的雨雪天气逐渐的发展。 嗯， 这个法国的降雪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 所以这些地方呢，而且这些地方的气温呢也是比较低迷的。最高气温呢一般都在5度以下。所以这个感觉呢，可能和我们南方的这种阴雨雪天气那个感觉非常相近 啊。 所以大家出游到这些地方呢，也要特别注意这个保暖吧。 嗯， 主持人。 嗯，对，好的，谢谢尤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相信从下周开始，可能更多的外出过春节的朋友已经要出发了，所以这样的天气的一些提示非常的重要。再次谢谢尤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鸟。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欢迎各位来到环球旅行家，这里是达人订阅号，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要说一句，这个大家小年快乐， 小年快乐 啊。说到小年，今天我们的达人订阅号当中来到的这一位呢，其实陪伴大家，又是一年了。又来到了这个新年新春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要给他拜个早年。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 张帆你好，袁一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给大家拜年。 谭怀宇今天来之前呢，在他的朋友圈里有这么一个特别的祝福啊，我能念一下吗？ 可以可以 可以哈。谭怀宇每次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广播通知，这个通知呢是09号，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今年播的第9期广播 哦。因为除了我们节目之外，他也在别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 第9期是一个总的集合。他说今天是腊月23，中国农历的小年，首先祝亲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然后接下来，他说了，今天啊将在北京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环球旅行家里和主持人张帆、主持人袁一一起聊聊在国外过年的经历。然后后面说了啊，迄今为止在旅途当中过很多节日，包括这个西方很多节日、东方的节日，什么节日都有，10个春节，尘封的回忆跟大家分享。我重点要说的不是这些文字啊， 是 这样的图片，太有意思了。今天如果真的，我觉得如果在平台上能跟大家分享的就太好了。以后有时间吧，这样我们先把怀宇这个状态给他描述一下，照片里的他和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眼前的他。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嘛。 没什么区别，现在显得更年轻了。但那个时候好像稍微瘦一点。 哎，是吧是吧，你也 略瘦一点。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老做出高难度动作来。 对对 对, 对。对各种。啊，反正把自己融进去。 我把怀宇说的不好意思了。 就是在景点拍照的时候特别会抢眼球。 没事，我就不太喜欢那个老老实实照相，老是在天上飘着什么的。因为照相机给我照，你等会儿啊，那个 这多好啊，年轻孩子都是这样的，不会老老实实待在那儿照相。 对对对对。 怀宇跟我们说说吧，这几张图片你在组合他们的时候怎么想的，怎么会有 从哪儿找出来的？ 对，我们看到的一些好像都是不同地方的。 对对对，不同地方的。然后那个因为过好多节吧，在过年嘛。因为在那个年代，十几年前，现在说起来小20年前，那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基本上已经定下来这种风格了。然后那时候的风格一个是参团，一个是找伴儿。然后呢去的地方呢是有限的。而且那个时候这个家人身体状态都不错，于是我赶出去，一到过年就什么，那时候叫三个黄金周吧哈，一到黄金周一定是出来，必须出去。所以一到外头一过春节一数，哦，我过过10个春节连续的。 天哪，他10个春节连续在外面过的。 而且就是这是之前的事儿嘛，就是之前的10个春节在外面过，那个时候咱们大家的这个传统思想还比较的浓重一点，所以其实在国外过春节的人还是少。 对对对，可是那时候有限制啊，比如说你要想找个伴儿出去，人家也有工作呀， 所以就是别人也不会跟你 一块出去，就挤到这程度了。然后呢那时候比如说现在啊，我自己当我自己有能力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知道世界有好多地方我不能去了，因为你在排序过程中你就不能去那儿了。可是那时候不是，那时候知道世界特别大，感好像抢了一个就赚了一个似的，然后于是去不同的地方。 那时候就像做一幅画，一开始在哪里都可以，都可以去琢磨。 对，好不容易 今天已经有很多经历了， 有很多经历了。然后今天知道有好多排序我去不了了。那时候比如说我喜欢人，我是拼命喜欢啊。然后呢比如说那个我喜欢日本嘛，然后手里有日本多次往返签证。北海道，那北海道过春节吧。然后那个就冲绳， 那时候就是这么一想，一个念头冲动就去了，是吗？ 那北海道和冲绳都不需要文化，就去了就完了。 让我来试着总结一下，从您年轻的时候到现在这个变化吧。对于旅行，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你对于旅行才是真的爱。因为那话怎么说，喜欢是放肆，爱才是克制。 我的天哪！ 哦，对对对对， 看看是不是特别符合年轻时候和现在的状态？ 概括能力太强了。对对对。 来吧，我们今天听听怀宇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国外过春节过那些节日的经历。 好。 刚才说到在10多年前，您刚才说了用了一小20年啊。 小二十年，从大概从2000年开始。 第一个春节是在那个时候吗？ 两千年。对。 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景吗？ 那个时候情景记得，然后那个、 我以为您下句话是人忘了， 就是模糊嘛。然后那个、那时候的相机都不一样。现在比如说咱们手里一人一手机、你吃个饭都先得拍一堆、 那个时候还是用胶片的 2000年， 那时候已经有数码了、但是数码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不靠谱的、因为曾经有两个移动硬盘出了问题、一年两年的东西直接就全没了啊！您纸质东西至少还留一纸、所以后来我拿明信片给大家看嘛、所以这个是中间一些记忆、因为十个春节我算计了一下，有几个春节就再也找不到回忆了、就这么着没了、我有数码相机呢是从1997年开始有。 哇，太早了、 那时候往里塞三寸盘的，这么大 啊、那个时候是塞盘的、 3.5的那个软盘 直接出去以后背两盒盘。 哦，我没见过那样的数码相机啊都 但是那个数码相机就是有点炫，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当时看，数码相机不是都可以当时看吗、可是当时的像素呢特别低， 对、 连百万像素都没到、 不到， 个体又特别大、用电池还得备用电池， 那时候家伙也大嘛，那东西 索尼相机、对，那么大的都方的、然后但是特别拉风，就是因为可以马上看、 别人没有，别人看不了那个拍完以后的照片成像、 还是当时不是给别人看，当时就是觉得自己不能这个照片没有。 哎，那时候我要跟您去，我拿一那个拍立得， 拍立得倒好了，因为 也挺好是吧？ 因为你拍立得的像素至少是10000像素以上，什么15000像素，就是照片那个就是。 拍立得像素够低的了，没法再低了。 那也比那个 比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当然当然当然 那个时候的相机。 现在那个看那照片根本就没法看，全是大点儿啊。 那个时候带这样的相机出去，您大概记得就是在2000年左右嘛？1997年您有的第一台数码是吧？ 对对对。 然后2000年那个春节去的哪儿啊？ 加拿大。 哦，一次。第一次出去过春节就奔了加拿大， 对、但是加拿大给我感觉就是特冷，当时肯定你想想 那时候去过吗？第一次去 没去过啊，第一次去的时候特别冷、 对、 然后那个哪儿都没人，然后那个就是说你 是跟别人跟团还是 没有自己 一个人、 对对对，然后去那之后就是说唐人街，就必须得谈到这个唐人街、然后当时 去探案吗？ 加拿大唐人街谈， 对，那个当然我去的城市是多伦多、然后那个唐人街的那个人气还是有的，别地儿人气是没有的，就是你站在十字路口分别往前后左右看，下一个路口之间是没有人的， 没什么人、 对对对，然后而且当时也就是所以印象也模糊，然后那个就不太精彩嘛， 天 哪， 18年前， 对，十八年前， 先让您回忆起来，我都觉得特费劲，好多东西肯定它是， 对对对， 它已经在那个时光当中，有了更多的一些，我觉得是一些错觉了，有可能在人在回忆的时候，老是有一些东西它是被模糊掉的，是被 添油加 掩盖起来 的， 对对对对，有的是夸张的， 然后呢，但是就是属于自己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那种没有天分的人，我比较笨的人，然后笨的人呢，你必须得勤奋。然后刚开始还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有的时候耍小聪明什么的，或者怎么，或者是本来就笨，本来就不是特别擅长做任何事，如果你要想擅长做任何事的话必须得勤奋，所以呢就是勤奋就后来就越来越排在前面了，所以每一趟旅行最终现在做准备工作，做4个月准备工作，才开始一段旅行，然后那段旅行呢没得说，意外都不是特别多，因为到那儿之后拿了一空杯，我想把这里头都盛回来，所以呢这个旅行的过程就是我们一个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自我的过程， 所以您在那么多个春节里面也利用这样的机会认识世界，那么多个春节在国外，给你印象比较深的有哪几个，跟我们来说说好吗？ 澳大利亚。 哎，为什么会是在澳大利亚呢？按我想， 季节吗？ 对， 是季节啊。 我在想，去加拿大还更符合咱们在北方过春节这种感觉，就是冰天雪地。澳大利亚不是刚好反季节？ 刚好反季节啊，因为没有热着过春节，从来没有过。 我觉得这真的很神奇。 就跟有时候最早啊，在大概10来年前，我看他们那个新闻图片说，你看这西方人过他们那新年的时候啊，过他们那节日的时候说，哎，沙滩上的那个老人来了。 对对对， 这个感觉是很错愕的。 对对对，然后呢，到那儿过春节是人穿 短打扮过春节的，就咱们、我是北京人嘛、所以没有说到春节还穿成这个样子、然后上午去邦迪海滩，邦迪海滩是游泳的地方，然后先到 过春节的传统啊， 先 这个大年初一先游个泳啊， 对对对， 先到海滩上去， 对，所以那个以前那个看港片儿，他那过春节什么样？什么舞狮啊？ 对， 那是活，就是第一次见着哦，活的呀。然后这舞狮并不是，就是还有老外呢，穿着一身红衣服，什么就跟那练功夫似的。然后舞的是那男狮， 对，男狮这点很重要。 对对对， 因为提到广东，那在国外呢，很多地方可能由于广东、福建 对， 在国外的人去的早， 对， 去的多， 对， 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南派的东西。 对，所以他们干什么事儿呢？就是给你贺喜来了。这个之间啊，好像没有什么，就说那黑社会不存在这事儿。 电影里边， 电影里边就炫着，实际是什么呀？一帮人来舞狮来了，是一过年气氛。然后每个那个店铺的门口都挂一包菜，咱们知道吧？ 包菜 卷心菜嘛，卷心菜里头实际上有钱的，塞进钱里头。 红包， 红包。然后那个 广东叫利是。 是吧？ 派力士， 然后呢，这个就在那舞完诗以后呢，就直接把这个包菜给撕碎了。为什么要撕碎了？现在蛮明白，比如说撒纸屑，撒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彩色那种亮纸，现在不是一种过年气氛吗？他把这包菜撕的特碎， 跟那很相似的感觉。 对对对，最后得出来，然后那这个狮子还给那个什么什么磕作揖啊，各种磕头。特别有意思，一个走过来。 您这看舞狮，尤其男狮，是在澳大利亚看着了。 澳大利亚看着了，对，这第一就是印象特别深。第二呢，就是一说中国年，你就得吃。你要是中国年你不吃了的话，就觉得肯定觉得不对。 咱们是确实少不了这口。 对，所以呢，那吃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澳大利亚的吃法跟咱们不一样。比如说去他那儿海鲜多哈，海鲜极多。然后老外吃的那龙虾跟咱们吃龙虾不一样，咱们哎呦这龙虾。真贵啊，咱们得给做好吃了，什么多吃多少种什么的，什么煲汤什么这各种啊，刺身什么的。老外不是，老外就直接在那个这个大批发市场里头，这小龙虾一刀劈开，直接给你配一点儿这个柠檬。 还得注明一下，那个小龙虾跟咱们这儿说那鬼街那小龙虾 不是 一种虾， 对对， 不一样， 就是说那个就是大概有这么，不到一磅这么大的那个小龙虾，直接一就纵着一刀劈开，然后给你点这个柠檬汁儿，你就直接哈吃完了，他一扔，他们这么吃， 这一点不像过年是吧？ 对对对，但是中国人过年呢，还是要去唐人街，所以那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到唐人街点。点什么呢？就是点咱们这贵的东西，那不便宜吗？全是海鲜嘛，大螃蟹，然后那个 是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回忆一下小时候过年，你有条鱼，有那两个螃蟹，那简直那就过年非常热闹了，对吧？ 而且那时候是死的， 对吧？ 对， 现在你去了澳大利亚，你一看，哟，到处都是海鲜，这过年 那桌子都是， 对对对对， 因为它地方不一样。 可是呢，咱们吃的东西还是咱们这个。习惯，比如说那个螃蟹， 胃还是这个胃， 胃还是这个 中国胃， 对对对，所以这个印象挺深的啊。 澳大利亚，一个是狮子，一个是吃，这 你想想还 有点这个 对对 感觉。 这个过年，比如说过年什么样，小孩出去放炮，然后呢，咱们小时候放炮，然后呢，说上课什么做功课这事儿，过年一定是没有的，是吧？然后呢，过年一定是玩， 我们是提前把它做完。我爸说了，不提前做完你过不了这年。 是你， 一般都是 管教比较严， 乖孩子就是那个特别乖的孩子才会这样的。然后呢，听爸爸的话，我小时候不太听话，然后呢，可能作业的时候回头再说吧。所以这个过年就是这样，咱们是中国人嘛，中国人过春节，这个就是一个标志。 这是说的澳大利亚， 对。 还有呢，您还去过什么地方印象比较深的春节？ 日本呢？ 日本我倒觉得对吧， 这个 跟咱们 这个你也去过 近的地方 吗？ 去年因为春节我是在日本。 对对对，你这更鲜活呀。然后我当时去英国，去不是什么 日本 去日本，这个南边北边中间都过过。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跟你去过同一个地方， 京都。 不是，神户 啊，神户 那个。就是春节，就是 春节在神户， 春节期间，春节期间初二还是初三？但是因为去，从那个京都到神户，那简直 初二可不是回娘家吗？ 然后到那儿干嘛呀？你找中国的一些元素呗，找中国的吃的东西 啊。 所以这个到那儿以后找大馒头，哎呦，巨大包子，巨大，一人一个包子可能够了，那么大个儿。 所以在日本过春节，应该从吃的方面可能还能找着更多的中国元素的东西，是吧？ 啊，是那个亚洲口味的。然后我 因为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到那儿找饺子这个事儿呢，事实上如果你没有中国餐馆的话，日本的饺子跟咱们是两回事儿，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 但是你要图这个讨一个这个彩头，你必须得吃，怎么办呢？那就要他那个煎饺了。 对。 那一份小小的一份煎饺， 四个 意思一下， 对对对， 差不多就是四个左右 啊， 意思一下。 王酱， 一人要那一小份儿， 嗯， 蘸点酱油吃了得了。 对 对 对， 我觉得他那饺子特别逗，那饺子，咱们平常的话，像我这饭量应该是，这个四个的话应该是六份八份，他那里吃两份怎么觉得饱了呀？就吃八个饺子就饱了 啊！我主要贵，嗯。 钱包表示抗议。 对对对，然后呢，我去北海道过那个春节有 北海道的春节好啊，大雪。 这个就更符合北方人的想象了。 大雪，而且那个大雪不像加拿大那么冷， 嗯， 因为加拿大我去那次没下雪，就跟北京现在也没下雪， 干冷。干冷。 可是北海道下那雪呢，一米深。 嗯， 一米深的走高速，那个因为它那高速特别有意思啊，那个首先呢就是下雪的时候车速不会太慢， 嗯， 那个雪把那个路都给那个盖住了， 嗯， 但是路在天空中能够看到这条路怎么走， 天空中， 天空中， 哦， 原因是它那个在那个旁边那个地方有一杆子，杆子上头有一些箭头， 嗯， 箭头就指着这个路的边缘， 哦， 你只要看着上的这边缘底下这个就 OK，然后那个他那个除雪机也是特别棒，然后把那个除的就特别高，旁边那雪墙似的， 对， 比特高， 对 对对， 嗯， 然后呢住特别有意思， 嗯 嗯，我们把这住啊留在下半时段继续说。 一提这个北海道，想到那个北海道他们弄那种雪灯在雪地上， 嗯， 我突然就想到说，除了北海道，你们家无锡灵山脚下的叫拈花湾小镇，大家如果有机会看一看这些图片，你一样可以找到这种过年的感觉。 哎呀，嗯，太棒了！再过没十几天我就要回家了， 哎，一定要去， 无锡欢迎你。 稍后环球旅行家继续回来听谭华宇说他在国外过春节的那些经历。 二什么呀？ 那东东东 东什么东呀？ 2018冬奥会纪念钞北京地区的认购活动开始了。 那你还不赶紧带我去？我有个客户就喜欢收集纪念钞。 你别急呀，先打电话报名，报名成功后，这个周五至周日去，可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就可以认购领取。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 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排队还订不到了。 收藏区景镇，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玉宁夏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林山雪乡欢迎您。 炫彩冰雕，趣味滑雪，旷置温泉，豪华酒店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世博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传，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往耳边。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说说在国外过春节的那些事儿。 嗯， 请到的达人是谭怀宇，怀宇你好。 张帆好。袁一好。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怀宇说，每次跟大家新春祝福的时候，怎么说拜年的吉祥话？ 一般来说，这个春节快乐。 嗯。 万事如意。 嗯。 早生贵子。 确定每个人都 后面 说吗？ 非得加这句， 加这句它有效果呀！ 啊， 什么效果？您说着试试 啊！早生贵子啊！早生贵子得有一个环境啊，得有一个家和万事兴。 对对 对 对, 对、 啊， 这个说到家，说到出门在外，这个住这事儿也挺重要。刚才怀宇啊、嗯、开了个头， 嗯， 说在日本过春节的时候，这个住啊也挺有意思的啊。 那住挺有意思 啊， 因为。那个去不同地方住的不一样嘛、 嗯、 所以这个去北海道那雪那么大、 嗯、 怎么住啊，然后呢我那朋友就说了这个地儿，这个这我已经是第二次那个住那儿了 啊， 说这个地方不就是它有意义，明年你要再来的话这地儿就没了、 哦、 因为我住那地儿是个民宿 哦， 哎，但那个时候 Airbnb 还不流行，还没有，应该 但一直有，一直有， 一直没有现在这个概念这么火， 对、 啊、对对对、哦，所以我就觉得那有点像猎奇， 嗯、 但是是最后一次猎奇。 您刚才这么说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真由美他们家， 真由美他们家 北海道吗？ 对对对， 那大农场， 对就是那样的。但是呢，嗯、就是到那不是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说今天就是除夕了、 嗯， 喝酒，我是中国人，我必须得拎出一瓶酒来。 就是二锅头啊，我自己背着背的，必须的。 先见之明。 然后那个背完了以后呢，这个得说呀，说那么老远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说这个吃饭也用它，是做点菜也用它，但是这酒厉害，这个56度，咱们讲不是喝56度二锅头嘛，所以弄一酒瓶盖，然后拿打火机一点，这着了，然后他们说哇，因为日本的清酒那个没怎么高度数嘛，它不着嘛，所以呢点完了以后，这着完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很厉害呀，你真棒什么的等等啊！但实际上，北海道比咱们纬度还应该是往北，然后它的冷的时候，比如说下雪什么的，它那地方会比咱们这冷，咱们这干冷嘛，所以人那个冷的地方一般能喝酒， 对， 能喝酒， 对。 所以刚开始唬人家还行，然后一会儿 来真的的时候就不行， 又来真的时候，一会儿有一人过来找我喝，说这酒欧一系好喝。我这就是一个意外，一会儿他就半杯半杯喝了。 我的天哪， 喝上瘾了 、然后晚上 爱喝了。 晚上那个吃完这顿饭之后，吃的就是拿这救什么救生鱼嘛，是对的哈。然后呢， 对的。 然后对完了以后，那个就是喝好了以后说去住吧，因为住这地儿太特殊了。是有两个老太太开的这么一间旅馆。 哎，别着急，这像哪个电影情节？像《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那个有几姐妹来着？ 那是四姐妹， 那居酒屋， 对，居酒屋。我这一个民宿，就俩老太太，这俩老太太，也是终身未嫁，然后那个日本老太太都特别温和的，然后那长相又差不多，然后进来之后 小巧的， 挺小的，但是冬天穿的挺圆的，关键是什么呀？他比如说晚上吃日本大米饭什么的，这都一样，早餐都全都一样，住的不一样，住的是日本那个木头房子哈，挺怕火的，然后每个屋里头摆着一大炉子，很大，然后呢弄得屋里特别温暖，因为它的烟囱高，烟囱越高的话，拔火拔的能力越强。 过去那个咱们那个土办法啊，土暖气就是烟囱啊，在屋里过的那个弯道多，它就暖和， 它就暖和。可是暖和不是热气在上面，冷气在下面吗？电都不管了，就是说特殊嘛。然后那个冬天，因为是我上一次是个夏天来的，冬天在这儿怎么过，没经历过。你想那么冷的天儿，日本睡榻榻米啊，直接从那个墙上那个柜子里直接拿出一个像铺盖卷，哗就铺这儿了啊，卧具了。因为平的和床它是在地上平的和床是不一样嘛，然后呢脱完了以后洗澡都其他都一样的哈，然后呢我当时记得还打一电话，给家里打电话是用什么打呢？是投币的，他那是投币的机器，然后呢投完币以后有一个什么卡可以打回中国 啊，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给家里打完电话以后就睡了，睡完了以后就是他夜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很神秘啊，就是早上起来你睡得正好的时候，门哗被拉开了，老太太进来给你添火来了。 哦， 这个过程是理所应当的过程。 我以为房东茶铺呢， 老房东茶铺这个给你弄火来了，然后先过来以后先给你行个礼。在这睡梦之中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间眼前一个人来了， 会吓一跳， 灯亮了，然后那个睡得好好的，然后灯亮了，然后声音有了，给你添火 啊， 然后那时候记不清是有点冷还是怎么着，反正他那棉被一定是温暖的， 特别厚实， 啊，对，然后那个他来添完了以后关灯，什么先行礼再关灯，反正 意思是您接着睡 啊，对，接着睡啊， 那怎么可能睡得着呢？ 就是说，可是这个就是有 他这一套，他是必须得有的， 对， 要给你添温暖， 对，这过程在别地儿， 他说苏密马塞，你说过年好， 哎，对，然后这过程是在别地儿根本就没有的， 对， 然后晚上，这个我就记得，哗，那个日本那推拉门，而且那个门很重很厚。打开了进来来添， 特别像是电视剧 啊，对，然后后来那儿以后好多年才有了那个什么《非诚勿扰》四姐妹 啊， 然后我，然后呢就这两件事情就勾搭就搭起来了， 连起来了， 连起来了。 在日本过春节其实怀宇有过， 我有过。然后原因呢，其实也是在春节期间吧， 不是三十儿，但是初三、初五的样子。 您是北海道是吧？回去、 对对， 我是东京。 原因是日本首都、啊，东京有那个咱们过年期 没 跟没 有 吧， 有 对吧？你又没有去咱们的中国人聚居区也 没有 啊， 很正常的旅游的状态。 然后我那个去年那个三十儿，我还说我说真的是从来没有过三十儿晚上那么冷清啊，是在京都岚山脚下，我们专门从这个大阪出发，说到哪儿过三十儿去，到京都订好了酒店了，就在岚山脚下，去了那儿一看。除了中国人啊，三三两两的可能在外头。到了再晚一点，我说那个春晚开始之前，我是把机器都调制好了啊，要跟我爸我妈看春晚的。春晚开始之前，咱们得吃一顿啊。 对对对， 到哪吃啊？后来开始想的说，要不然到他们这酒店里面吃吧。后来 不行，不行， 不行， 一定是不行的。 就是那个食物的温度和它的量，以及它的那个摆设方都不像咱们 气场不对。 后来我们说就出去找，随便找。找上哪家算哪家，就在那个岚山脚下，那是一片，民居， 对， 特别小的一片， 特别矮， 特别矮，但非常整齐。到了晚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一点不夸张，那几条街根本看不见一个人影，但是它灯光都很好，然后你看见每一家好像都有人，但是你又感觉到没有声音， 对对， 突然之间就转一角发现了一个小的一个也算是居酒屋吧，他还卖一点那个小吃什么的，也有一些吃食，然后进去之后就是我刚才说了嘛。看见一日本男子啊，就一个顾客，那顾客面对着那个吧台里头， 对对对， 坐在那儿，一个人正在喝闷酒，也不知道是不是闷酒啊，反正一个人在喝， 西装革履 啊。然后我们进去以后，他也没搭理我们啊，就是除了店家说了欢迎的话之外，我们进去以后，哎，刚好有一小角落，那小角落呢，正好是一个半圆形的，我们可以坐在那个里头，当成一个 圈 小包间似的， 对对对对， 然后坐在那儿，然后点了那什么饺子啊，他们那个煎饺，然后点了他们的面条。点了什么？ 各种小菜吧。 天妇罗， 对，天妇罗 什么的那些东西。完了以后，一直那个日本男的就在我们旁边坐着啊，他背对着我们一直喝酒，一直喝酒，一直喝酒。我们说，哎呀，这个气氛真是啊，这三十晚上不热闹啊。到最后，跟店主要加菜的时候，我们发现一问题，老叫不答应，他在里头呢，他可能听不见。哎，这时候那个日本男的，那喝酒男的，起身看了我们一眼。他掀开那门帘给里边叫了一声出来，哎哦，好好好， 这会儿有互动了， 哎，然后这有互动好了，我说帮我们合张影吧， 啊，对对对， 有一张合影， 合影， 然后什么打电话给家里拜年也是在那个桌子上， 对对对对对， 这个记忆其实还是挺特别的， 特别好， 对， 特鲜活啊，温暖的。 对，而且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突然找到了我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虽然说可能家里边热闹人多，但是你跟父母之间的距离，你小时候是近的，在你长大以后有一段时间是远的。 对， 你带他们出了远门之后，相反你跟他们的距离又近了。 对对对， 我突然发现我是我爸的孩子，不是，我突然发现我又回来了。 你一直就是 这就是过年啊，其实在外头挺有意思。 对， 你能找回好多。 所以刚才其实华语说的那个住民宿那个感受，是我在就是那一次春节期间在日本的时候，在箱根住到了这样的民宿，就是我当时就 这样的，还温泉。 对，我当时就特别有一种要就是卸甲归田的感觉，就我还专门穿上他们准备的各种就是他算不上和服，其实就是浴袍。 对对对， 然后拍照， 检视和服，检视。 对，然后就真的就是农妇的样子。 然后你那时候去的话，是背后是雪山，应该是 对，能看到雪山。 然后呢，有一些那个温泉是露天温泉。 对，我们就是私汤。然后在院子里面就有一个， 对对对， 水真烫啊！ 对啊，对啊， 太烫了。 但是关键是天然的，想降温，你得放一段。 上次咱们同事那个李雷来跟我们讲那个温泉的时候，讲那个青蛙旅行嘛，说那温泉，说有些地方的温泉是不能够直接泡的， 对， 有些地方的温泉是封闭起来的，就把水引出来， 对对， 然后引出来之后再加上别的，然后再泡。说好多那个著名的温泉都不是能直接下去， 那不行的。 但他那个就是在 已经是私汤了， 对， 已经 是私汤， 对对。 然后你知道他们到处都是枫，就是枫树嘛，那枫叶飘落在那个温泉上面， 是。 然后等孩子睡了，因为榻榻米我也不怕它掉下来，就把它放榻榻米上，然后我们就出去泡去了。其实就是泡个脚，根本进不去，太烫了。 对对对，因为那个这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个日本的屋久岛上，我用过一个海上温泉，那海上温泉喷出来那个温泉呢，也是人进不去的，好，那个直接就煮肉了。但是它在海上一共有三个池子，这三个池子就是中间有明显的差别。第一个池子41度，就41度就烫了。 对。 第二个池子40度，第三个池子39度。 你要从那个39度往上走 啊， 然后你最后适合哪个温度， 循序渐进的来， 对对对、 嗯、 所以咱们的皮肤只能接受这么短的距离、 嗯、 那热水出来之后46度那就受不了了， 对对 嗯对， 可能一讲这日本多说了一点，因为我们三个人刚好都有这样的在那儿过春节的 经 历， 对 对、 嗯、其实那个春节我在泰国过过一个， 哦， 在柬埔寨过过一个， 哦， 在日本过过好几个 啊， 然后呢 我感觉是东盟请您去过春节去了。 那个，因为咱们我就是也是吃出甜头来了嘛，往那边走的话不是温暖吗？ 温暖，温暖，确实。 温暖了以后各种舒适呗， 嗯、 各种视觉上的奇观呗、 嗯， 要不然我们出去干什么呢？我们不是看 点不一样的呗？ 看点不一样的嘛、 嗯， 对。所以到那之后正好赶上中国节，那就找找呗，看看有没有中国元素。结果到那一看，如果要是一个热的地方，人都出来的话， 嗯、 华人又多。那么就会形成一种 特别像过节的感觉了。 对，我在那个清迈，过过一个春节，然后那个他们是有人放孔明灯。 哦， 嗯， 对，在东南亚国家好像这个孔明灯， 对对，孔明灯它是个节就放，而且成本特低廉，然后放起来你可以， 它有气氛， 对你那个便宜，然后那个。往上写点字儿、 嗯， 一个蜡烛直接就上去了。 孔明灯的经历，我是某一年春节还大上大学的时候在杭州 放 的， 嗯 放 哦、 杭州西湖边那特别带感、 哦， 那人生唯一一次， 是吧？ 嗯， 那个 特别 还好多 呢，回到南宋的感觉吧、 啊，就感觉自己应该一袭白袍，对， 对一袭白袍，对对对。然后那个那些，反正去那些。就东南亚那些地方都很好， 嗯、 等到后来呢、 嗯， 就想过点外国节， 嗯、 比如说日本的撒红节什么的， 嗯、 不是什么印度的撒 红节， 啊、 撒红节， 撒红节。 所以我们也看到怀宇在后来有很多那样的旅行的经历，包括你自己写的东西，包括你拍到的图片。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时间，还是请怀宇在新春之后啊，我们在这个。狗年里头， 狗年里头， 还是希望怀宇陪伴着大家， 是一定会陪伴我们的、 嗯， 对不对？ 呼之即来，挥之不去。 谢谢怀宇、嗯，也再次祝各位小年快乐。 嗯， 这是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风吹动窗，吹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